1-400-0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风尘。过年了，我参与了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那是我写的，名字就叫做《闲话中国年》。接下来就给大家读书中的一段文字。23糖瓜粘，指的就是祭灶，农历的12月23日，在我国民间称为小年儿，又称为祭灶，是祭祀灶君的节日。在我国有些地方也有过24日的，也有过25的，也有所谓官三民四传家五的说法。也就是说，官府在腊月23这天过，一般的老百姓在腊月24那天过，水上人家则为25日举行祭灶。其实古代祭灶的日期历来说法不一，不仅腊月有，还有说祭灶在正月，在4月，在5月，在8月，在12月的等等等等。但是据说最早的时候，灶王爷每家都有一个，每个月都要上天上汇报一次。到了后来，老百姓一合计，得了，别让咱们家的灶王爷那么劳累了，每个月都上天汇报一次，玉皇大帝他老人家也没那个时间呢，怎么办呢？干脆咱们让灶王爷每年上天一次汇报工作就得了，这样老百姓就把这个时间固定在了腊月23或腊月24日，这一天也就成为了传统的祭灶节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100%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交通广播提供的实时路况。那么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那预计呢大部分地区呢会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通惠河北路的3环到4环以及京通快速的4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4环的公益东桥西向东是有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马家楼桥。东5环的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由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都有拥堵的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点多一丢丢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开始今天的直播。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给大家又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而且今天穿的非常之适合今天的这个小年的气氛。 对，不过刚才跟珊珊聊，珊珊说就是因为今天是小年嘛，就今天按理说是北方的小年，明天是南方的小年，就有这么一个讲。所以珊珊说就为了配合小年，所以今天要穿得红红火火， 而且穿得非常有那种斗牛士的那种英气。 是，就斗咱俩来了嘛。所以今天就踩着风火轮过来参加直播。 咱俩待会儿就冲他撞过去。 那别了，那别了，控播了。好，在此我们再次欢迎一下珊珊，而且我们在此先要介绍一下，黄珊是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的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的候选人，欢迎黄珊。 大家好，我是黄珊，穿得红红火火的黄珊。 是的，是的，特别喜庆，特别喜庆。哎，四级品酒师， 是最高级了吧？ 对呀、 啊，是啊，是啊。 哦， 对，一级不是最高级， 是我这个 我明白，最不高级的。 四级还会有再往上的吗？比如说叫 葡萄酒大师，但是那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就跟这个 WSET 不是一个系统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读葡萄酒的专业知识的话，参加这个课程，四级是我们最高的目标了。中国、全中国，我当时考出来的话，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执照， 是的，是的，非常的不容易。哎，再问一个题外话，因为今天是小年嘛，哎，你知道小年儿都要干什么吗？ 穿红带绿啊。看我今天穿的绝对的是金灿灿， 你要把 它 当成一个外国人。 重新说，小年儿传统的， 他真不知道。 那个小年儿是要打扫房子的。 哦，是吧？哦，对，不能吃卤蛋，你刚刚跟我讲的。 我那 是你开玩笑的。今天王威看我说，你今天吃蛋了吗？今天过小年不能吃任何跟蛋有关的东西。 这是要打扫房子啊，然后要 吃马糖吗？ 要， 那不是腊八干的事吗？ 不，小年儿，小年儿，然后除了打扫房子之外，其实北方的嘛，要祭灶王爷。 哦， 哎，祭灶王爷 是这样吗？ 知道灶王爷是谁吧？ 是是是， 哎，对， 是 、你就听我说吧，祭灶王爷， 珊珊已经尴尬了。 就是北方要吃一种特别的那种糖， 麦芽糖。 哎，对对对，一吃，哎呦， 麻糖， 也有，就麦芽糖也有， 是吗？ 就是觉得哇、哦，一吃粘牙。就那种糖，然后要把那糖抹在灶王爷的嘴上。 那不是腊月二十八干的吗？ 让他上天星。 你看珊珊还是懂一点的，你没有完全骗得住。扫房子不应该是二十四吗？我记得二十三糖瓜针，二十四扫房子。 小年小年小年 是吗？ 小年小年啊， 您的小年是全都干什么？泡蒜吗？泡辣板蒜吗？ 都得干，都得干。 是， 包括就是有人也说小年的时候你得开始啊贴什么福字什么的、但是像我们家的规矩，一般到年三十的上午早晨、大概到八九点钟的时候 才贴春联 儿贴呢。 哦，我们家那边的规矩是，这个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儿，比大年还要大，这一年一定要吃饺子，而且一定要穿红戴绿，然后一定要大家去爷爷奶奶家拜年啊，就去老人家里面，然后这年一定要一起过， 就开始了。 对对，今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来说。 好， 关于民俗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是，跟他聊不到一块儿去。来，我们也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珊珊要来呢，肯定我们聊的跟 葡萄酒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我觉得也是，你想腊八我也来了， 然后那个今天也来，然后刚才你上周还让我二月十四号还要来， 哎，来吗？ 姐，哎，你是觉得我单身狗没有地方去，所以特别约我？ 中西文化的使者 不是二月十四号来直播合适 对吧？ 因为到那天小熊也会来上直播 是吧？对啊对啊， 而且他平时又不喝酒，所以他对这些也不是太懂啊。 反正我发现我们的编导特别喜欢在节日的时候安排我像我这样单身狗来，还 是 初七的时候还让我来， 因为就是红酒我说了它红红火火的嘛， 是 适合逢年过节的时候要品用， 对吧？ 真的，所以今天珊珊要来，我们主要想聊了关于红酒的另外一个话题， 是 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咱们可以放到之后聊啊，就是如何鉴别红酒的真假。 哦， 哎。 哦，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话题， 这方面我有研究。 你就是看第二天在没在医院是吧？ 不， 在医院了就是假的。 那个不是主要的，真的这个我有研究。然后再其次，其实也要聊另外一个，就是葡萄酒里面，就是咱们要喝的话，它里头怎么没有葡萄的味儿呢？ 嗯， 这个也很重要。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这怎么跟我吃的那葡萄不一味儿呢？ 对， 这。特别想跟珊珊聊这些问题，好吧？ 你有今天的主题就好，因为我刚拿到的这个编导给我的上面写的是跟前任比赛， 跟前任比赛什么？ 你翻， 我们这边都是经济打印，那是上一个节目的，你翻到正面就对了。 吞耳吧，好。当然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要来问珊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就发送 CHWL876，也就是我们车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公号里头，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那我们是不是先让珊珊解决你那个葡萄酒没有葡萄味儿的问题？ 不， 酱油为什么不是油？是吧？ 咱们先说一下，就是，一般酿造红酒、葡萄酒。一般都几种品种，因为我记得咱们原来上直播你说啊，比如说 赤霞珠， 哎，这种葡萄那种葡萄，基本上有多少种葡萄呢？ 其实酿酒葡萄如果算下来，我们先分为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两大类。鲜食葡萄就是我们现在 吃的， 对，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葡萄品种。酿造葡萄、酿酒葡萄就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它通常是来自于欧亚种，然后比如说美洲种啊，这些都是鲜食葡萄的种类。然后为什么这样分呢？是因为欧亚种这个种类它比较有非常厚的外皮，然后皮比较厚一些，这样子香味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单宁啊、颜色啊，都可以很好的榨出来。因此呢，我们选择都是这个欧亚这个品种来酿。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是赤霞珠啊、黑皮诺啊，都是来自于就是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这一块地方的。当然，同时我们按照分类来分的话，可以分为比如说皮儿厚的、皮儿薄的。皮儿厚的像赤霞珠、像席拉，然后像是很多我们说的颜色比较深一些的马尔贝克，就颜色非常深的甚至到发黑的这种颜色的葡萄品种，基本上是皮儿厚的。当然有皮儿薄的，像是内比奥罗、像是黑皮诺，它们的皮儿比较薄一些的，所以看到颜色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颜色会偏砖红色，就比较清淡一些，而且比较透明一些。 哎，那还分籽儿多的、籽儿少的吗？ 一般的话，我们籽儿都非常的小，因为酿酒葡萄它不需要籽儿要大的，因为它需要的是皮儿厚、肉薄、籽儿小，这样子酿出来的葡萄呢，才会比较多的香气会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浓郁一些。然后另外，它的酒精度数一定要随着这个葡萄，它是可以有很多的甜度的。糖度高，哎，这是他的要求。 我就一直在想，就比如说，因为咱们国内也有很多的酒厂嘛，然后很多的葡萄种应该也都是引进的，是吧？ 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酒厂，包括我们现在百年的一些大厂呢，其实他们的葡萄是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张弼士，他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从法国把葡萄品种引过来，然后在中国已经做出来很好的法国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葡萄酿造出来的酒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中国所使用的大部分葡萄还是来自于欧洲大陆，然后当然也有我们本地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蛇龙珠，它也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嫁接的一个种，是一个 crossing， 是一个嫁接的一个品种。然后当然还有本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什么什么 么七号啊、二十三号啊，这些就是中国自己研发出来的一些品种，也都是有的。对， 哎，那最开始比如说引进的这些种，会不会到这边有水土不服，会吗？ 他们是不是得算算那个纬度啊什么的那些比较 适，对啊，或者说哎呀 土壤、啊、 哎土壤是什么样的，然后慢慢改进最后才 OK 的。 嗯，其实在酿造葡萄上面我们讲究的是一个小环境而不是一个大环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比如说葡萄喜欢的是干旱，它喜欢贫瘠的土壤，然后另外呢它如果说要酿出很好的葡萄，它的这个采收季要非常长。其实符合这个条件的在我们中国是有很多地方的，基本上我们说的就是黄河流域北部，只要是比较干旱的地方，从新疆啊到河北啊到我们说的就是内蒙啊，好多地方都可以种出葡萄来。主要是要看的是它当地的小环境是不是有病虫害啊，这些东西会不会侵染到葡萄上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嗯，对。 听众朋友老钟叔说，哎，怎么就没听说过比如说玫瑰香这样的葡萄酒，因为玫瑰香就是咱们普通吃的那种葡萄，所以呢正好就着老钟叔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问问珊珊。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吃过酿酒用的专业的那个葡萄、哦、所以这个跟我们平时吃那个葡萄在吃上它有什么差距吗？ 会不会特别难吃？ 因为我知道大小肯定不一样，就那个显得皮儿更厚更干瘪、 嗯、 不像我们吃的比如俗称的乒乓球啊或者什么，哇特饱满特大 哦、 哎、你 们蹄子是吗？你说、那个、 乒乓球也是一种，哎对对也是一种 乒乓球， 就是俗称的乒乓球，因为它个儿特大你知道吗，吃着还不错。 乒乓球队特供是吧？ 你有篮球吗？那篮球是什么？ 这两码事儿。哎嗯，吃上口感会有很大差距是吗？ 其实刚才那个听众问的一个点上，就是其实玫瑰香葡萄它是真的是用来酿酒的葡萄 啊，也有吗？ 它是唯一一个我们经常会吃到同时也可以用来酿酒的葡萄 啊。真的、啊、 你想一下我们平时买的那玫瑰香，又在市面上买有一些特别粒儿特别小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吧，然后皮儿又觉得特别厚，但它吃上去特别特别甜，然后香气也特别特别浓。 是 这种葡萄其实有一些时候是拿来酿酒的，但是我们酿酒的时候呢通常是等它成熟期更成熟一些再拿来 酿。 食 斋是吗？ 对，稍不也没有那么食了，但是就是稍微会等一下。这种葡萄我们可能这位听众朋友你说没有看到上面写几个大字玫瑰香葡萄酒，因为很少人这么写。其实它的那个比较普遍的名字我们叫麝香葡萄酒，对，就是麝香，对，其实是同一个葡萄品种。然后如果去商店的话基本上都可以买到，然后也可以买到麝香池斋这样子的葡萄品种都可以买到。然后另外麝香池斋就稍微有点甜酒的类型了。然后另外它的英文叫做 Muscat，刚才我们提过的 Muscat d'Asti 就是那个小甜水儿，也是这个酿造的。其实所以说明这个葡萄品种它是广泛用于在酿酒行业里面广泛运用的，而且它不是红葡萄酒，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对，它稍微有一点点颜色，但是不是特别的深。你看到那个我们都知道买回来的时候你看到颜色它不是特别特别那种紫红紫红的那种葡萄皮儿，而是带一点点红的那种葡萄皮儿，对、 嗯、 是，所以酿出来基本上是白葡萄酒的颜色。 哎，那你比如说像孙涛他比如说分别拿一个比如说麝香的 哦， 然后拿一个雷司令的、 嗯、 然后拿一个就是不同的 赤霞珠， 哎，赤霞珠的拿不同的葡萄酿造出来的这个红酒，然后倒出来之后，如果就类似于咱们喝茶，如果要只闻它的这个味道的话，都是一样的吗？ 当然是不一样的呀。 当然专业的人我觉得应该能够闻得出来，就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小白 是 可能很难， 就是红酒和红酒之间是不是闻起来是不一样的、 啊、 你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 对、啊、就你比如说像白酒、 哦、 白酒因为品类也很多嘛， 酱香型的， 对呀、啊、什么浓香型的啊，类似于还有什么勾兑的、 啊、 或者各种、 啊、勾兑的， 你闻是能闻得出来的。你比如说那酱香型 的,、 哦、 的对吧，因为很火的、嗯、对吧，那个飞天的呀什么的，哦，你闻就知道它一定茅台， 嗯、 一定是酱香，哦，你闻二锅头一定就跟酱香精一点都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个葡萄酒会不会说一闻也差别很大呢？ 其实我要说的话，你要分的话很简单，你先把它红和白的先分出来就不 错了。那是这个我 色儿都能分出来。 那你能不能透过鼻子分辨呢？我给你一个黑色杯子呢。 还真是啊， 对吧？ 哦， 其实我这样子跟大家讲的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是红葡萄酒的话，基本上我们想象的它的香味，尤其是水果的香气，就葡萄本身的香气，基本上是偏向于红色水果的香气，比如说我们说的樱桃、山楂、 李子。 李子，红李子，黑李子，这些都红色水果的香气会比较多一些，我们会在这个红酒里面发现。但白葡萄酒里面它更偏向的是绿色水果，白色水果的香气。 香果是吗？ 百香果、哦、然后呢梨、 哦、 有没有绿苹果、 哦、 黄苹果，然后呢还有一些白色的花香，比如说我们说白色的像槐花这样的清淡的一点的花香、 嗯、 而在红葡萄酒里面经常出现的是紫罗兰啊，像这样比较浓郁一些的花香， 那个比较厚一点味儿，这个稍微清爽一点，白的清爽。 这个首先我们这样一闻就可以先把它红白的葡萄品种先分开了、嗯、对不对？然后呢同时每个葡萄品种都有自己特别的香气，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说的琼瑶浆，这个葡萄品种它有什么荔枝的香气，大家可以一下就闻出来。然后像是雷司令，它有非常非常迷人的就是白色的，像是那个水蜜桃那样的香气、 嗯、 大家也很容易可以从这个杯子里面闻到的。像长相思，它是一个像是青草的味道，它更偏向于绿颜色的味道，就我们说的新鲜割下来的青草的味道，这也是比较容易分辨出来的。至于像是其他的那些酒，如果说我们光凭鼻子的话，就会除了这些比较有典型香气的葡萄品种的话，就会稍微难一些。而且你说我们说在法国波尔多，人家都是混酿的，人家是赤霞珠、梅勒，再加上好多葡萄品种混在一起了，那样的话你就很难去说它到底是什么葡萄品种，你只能说这是两个是一个混。和的比例在里面、 嗯、 对不对？ 好好好，一杯，这位朋友说，哎，玫瑰香又叫麝香吧？对，刚才珊珊也说了麝香酒。咱们先帮助一位朋友吧，因为他问的这个我觉得也很典型。 嗯， 而且他说公司要送客户，其实就相当于类似于比如说啊，孙涛、马上要回家过节了、 嗯、 要送长辈啊或者亲朋好友，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胡林他就说了，他说各位好，他说我们公司呢是做跟欧洲相关的业务的、 嗯、 他说所以呢会经常有一些酒会、 嗯、 啊，然后呢也会送客户一些红酒。但是呢因为公司的人包括公关部门可能对红酒不是很懂，所以之前买的呢就是包装很好的，比如说珊珊曾经说过的木箱子的、 嗯、 就比纸箱子的档次要高， 显着高级， 所以呢他们也是这么买的，而且呢买的是金属标的啊，看上去都挺好的。但是呢他们客户呢就反映了，什么玩意儿你们买这个20块钱一瓶，所以他们懵了。所以他们说能不能珊珊能说一下，哎，我们怎么挑一个能挑一个价格相对合适的、 嗯、 然后客户还觉得还不错的酒，就是怎么挑都不会错。因为他也没说我、哦、必须得挑好几千块钱的，没有那个意思、 嗯、 但是至少比如200-300块钱一瓶的，但是呢人家说哎，你们一看就是懂，挑的这个还不错。 嗯， 有吗？ 其实这样子的，如果说我总是说嘛，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呢任何包装上花的钱都是代表着是这钱是从您那儿出的。如果说只是注重于包装，尤其是找那种特别花俏的包装，比如说异形瓶啊，然后或者是这种金属标啊，其实花了很多在这个装瓶这个瓶子上面的钱的话，它势必等于说这个酒里面的这个液体的质量是不等价的，就不是我们所谓的买到的这个液体的价钱，而是买的是这个包装的价钱。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没有特别特别的要求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买200-300块钱的预算，基本上不要把预算放在包装上了，而是希望可以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去买这个东西，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如果说是要赠送给客户，尤其是就是欧洲，来自欧洲的客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些比较著名的来自于法国的产区啊，或者是哪怕是香槟啊这样子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因为香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怎样讲带雅俗共赏的东西吧，它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200-300块钱也有一部分可以买到的地方，而且包装又很漂亮，又有节日的气氛。同时呢也是大家说的就是说送礼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呢比如说像波尔多啊，法国波尔多的地方，但是同时波尔多也有很多很多的怎样讲 看上去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品质不是很好的酒。 啊，所以会这样？ 当然，当然了。 酒庄很多嘛。 其实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讲的波尔多，因为尤其是在国内，大家比较流行这个法国波尔多这个名称，因拉菲啊什么地方都来自这边。然后有出了一个丑闻，就是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法国的一个酒商，他把酒都灌到里面瓶子里面，然后贴了假的标，然后卖到中国来。 嗯， 其实上它不是特别好的酒。 嗯，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也会在国外出现，然后大家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尤其是在去不太靠理想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您看这个店就不太合适的地方，或者是朋友介绍朋友，然后在网上那个，或者是在哪个地方链接给个链接让你买的，这样大家都要小心。我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去大一点的、可靠一点的酒商啊，然后在这边一段时间的，然后可以自己尝一下，对不对？然后很多地方其实是给大家一个长久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你先选一款自己觉得好喝的， 嗯， 然后再送给客人可能更好一些。 嗯嗯，好， 对，反正这是一个思路，就是像先生说的，买那些人家都介绍的，哪怕贵一点儿，它起码是个大品牌， 对， 大家觉得信得过，不会出错，或者你就逆向思维， 嗯， 你买一点北京出的。 哎，可以啊， 本地不的丰收是吧， 对， 你弄一个好看一点的那个箱子，说这酒不一定特别特别比你们那好多少，但是我们本地的酒啊，你尝一尝， 对对对， 这也是个心意， 对 吧？ 对，就是类似于算家乡特色吧， 对，土特产， 是是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念一下，然后正好呢，在放广告的时候，珊珊也可以准备一下。这题老难了，真的，我看我都想脱口而出。蚕宝宝说：“请问一下嘉宾，咱们拿到一瓶红酒，如果快速读懂瓶子上的商标信息，怎么读懂呢？比如说。”品种啊，产地啊，因为很多这些商标它都是外文的，嗯，可能也很难读懂。除了呢，比如说有中文的这些，它可能能读得懂。谢谢。那蚕宝宝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可以。 好难啊。 难吧？一会儿咱俩抢答。好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请来的呢是珊珊，跟大家聊聊关于红酒那点事儿。真的，红酒聊的这个内容太多太多了。我们聊了这么多次，真的我还什么都不明白呢。 嗯，好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可以接着跟大家聊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您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红酒的问题我觉得珊珊应该都是没太有问题的啊，我们等着大家的问题，一会儿接着聊。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老张，听说过08年奥运会纪念抽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抽。 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定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新岁吉祥，百盛送。2月9至14日，金犬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干。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各位好，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气象专家尤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尤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接下来交给您。 嗯，好的。特别要提醒大家呢，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明天，现在可以看到明天呢将有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较强冷空气要影响自北向南，影响到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吧。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呢就是在明天白天，明天上午的9-10点之后，北风呢将明显加大，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一直会持续到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1号。这个大风降温天气也比较明显。今天下午17点，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气温的下降呢，明天不是很明显，但是因为风比较大，所以这个风寒效应也会比较明显，体感是比较寒冷。然后10号、11号，北京的气温呢将再度跌到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零下10度左右。所以这几天呢，还是未来三天吧，天气都是北京的天气都是非常寒冷的，而且空气干燥。要提醒大家呢，还要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 好，您接着说。 啊，就是我们再关注一下，就是周边的天气和以及咱们春运期间大家特别会有一些影响的天气，可以说一下。北方呢，就是受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呢，主要就是大风降温，只有少数地方有弱的降雪。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甘肃、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中西部，还有辽宁的东部等地呢，有一些小雪天气。这个降雪的范围呢，整体来看呢，北方呢是比较弱的。十号降雪范围呢就是明显减弱。气温呢下降呢会有3到6度的下降的幅度，因为这个北方呢主要是降温和大风，所以这个风寒效应也是非常明显，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都会受这次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大家这个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南方呢受这股冷气的影响，也会受一些这个冷空气的影响，这个降雨的雨雪的范围呢是会从西南地区逐渐向东南地区扩展。西南地区的这个像西藏的东部、四川、重庆和贵州等地的这个雨雪天气呢还会继续，但是东部我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以及以南一些地区呢也会出现小雨天气。所以天气呢整体来看，南方未来三天天气也是属于比较阴冷的这种天气，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这个保暖。主持人， 好，谢谢尤老师。接下来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已经排到了马家楼桥。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的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为您直播。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还有， 大家好，我是黄珊。 欢迎珊珊。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红酒。然后在刚才那节的最后，我说了一位朋友的问题。珊珊呢，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特别认真的在准备，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重新说一下，好吧？ 是在哪里买大金羊吗？ 不是，你是想把这么大岁数的老主持人气死在工作台上吗？ 那么贵的酒不要跟我提啊。蚕宝宝问的问题是，他说问一下专家，他说咱们拿到一瓶红酒，如何快速的读懂酒瓶上商标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品种、产地，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商标上都是外文，所以实在看不太懂，除了有一些比如说有中文的这个他可能能看懂。那好，那接下来珊珊可以给蚕宝宝解释一下。 维哥，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先来抢答吗？ 对，你 请 抢 答， 你抢答一下。要不我做个仪式，说个三二一，然后你故意比他慢一点，怎么样？ 买酒的时候您问问卖酒的人就行了呗。 珊珊，我还想问，就是所有的进口酒是不是都应该配一个所有的那个后面那个标贴着的翻译标签的中文版呢？ 是，其实我在没那么老，我在很久以前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子的，国家规定这个中文标一定要有其，就是说其进口的产地、产区，然后具体的酿造方式，然后含量，这个酒的含量是什么，然后酒精度，然后生产日期、保质期，这些都要在中文的标识上面有出现。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国家规定来做，没有国家有一个比如说一个词量库，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把这个葡萄品种啊或者是这个东西放在上面，所以当时大量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这就代表着有一大批葡萄酒的这个进口商，他们自己，我今天这个葡萄品种叫什么赤霞珠，他叫赤霞珠，不，我要叫赤乐珠。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马尔贝克吧，现在我们叫马尔贝克，但是有一段时间它叫梅碧。然后呢比如说 是看你们的心情是吗？ 梅花的梅，碧就是那个碧绿的碧，然后就觉得很好听， 就是自己新起了一个名字是吗？ 对，席拉，像施尔兹这个葡萄品种也叫席拉、席拉子啊。然后各种的，还有希拉，然后像是赤霞珠，因为它的法文叫 Cabernet Sauvignon， 然后呢，就有人真的发成了加本尼特索维娘，就是这样子来翻。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说在酒边上看的话，是 就容易混乱。 一塌糊涂的一个状况，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个状况，只是说大家开始变得逐渐有规范起来，既然大家都叫这个名字，我也就不太改了这样、所以呢会比较混乱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另外一个情况出现的是说，在很多地方呢，刚才我想这个蚕宝宝他提这个意见，比如说我要去国外怎么办， 对， 也没有中文标啊，我怎么样去来进行一个翻译啊， Google Translate。 然后我记得有一瓶酒前几天在我们家开的，叫忽必烈酒庄，然后忽必烈 啊大家一看， 蒙古酒是吧，马奶酒其实是。 对对，你知道我们家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吧，他是蒙古人、他妈是蒙古人，然后呢我就是，然后他说，哎，这酒不错，是哪来的，这么好喝，我说这是法国的，他说那为什么叫忽必烈啊，我说这是忽必烈最远的远征到的地方， 曾经征到过那儿留下的名字， 法国南部的地方，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果， 所以你是胡说的吧，骗了 我，对，我就随口说了一下这样子，然后我那朋友就一听，然后从此以后就拿了一箱酒出去，见人就说这是我们祖宗最远征到的， 我们占领过欧洲的标志。 然后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其实这是我编的。对，然后从此以后那个我在他心目中的专业形象大受打击。 不会的不会的，就跟我跟你刚才说的小年儿不可以吃蛋就一样，你就跟他说这是一个玩笑嘛。 对对，从对，然后因为让他在酒桌上还挺丢面子的。 没事，其实你不说这句话，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知识。 对，然后因为那酒庄进口商正好是我的朋友，我就问我的朋友说，哎，你为什么叫忽必烈啊，害得我们这全家都能跟着你跑偏。然后他说，哎，我也就觉得这个忽必烈这名字好听而已。所以其实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看到中文的背标之后，可能真的不是代表它实际的意义，就像我刚才讲过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一样。所以呢怎么样来去鉴别这个事情呢，只能说是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软件可以帮忙，然后它可以比较精准的翻译到我们酒标上面的一些专门用的这个葡萄酒的软件，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但是注意啊，这个葡萄酒软件比较有一个陷阱，就是你看到便宜的免费的通常会有一些广告陷阱啊什么的、就比如说他看到那酒标的话，他会给你直接硬推到其他的酒， 有一个链接就直接过去了。 对，然后结果发现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一些酒商的。所以但是有一些好用的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都是专业一些的，都是要有收费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点来发现一下，就是怎样是好用和不好用之间的区别。 嗯，好，get， 当然英文很长，我们就只说 get 啊。get 这位朋友他说， 好萌啊。 他说如何区别餐酒和藏酒呢？首先有所谓藏酒这个概念吗？ 就有的酒是买来不喝，就在那儿搁着的。 嗯， 有吗？ 没有吧，酒拿来都是要喝的，为什么要藏呢？ 其实这样子的藏酒的概念有的时候是收藏级别的，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概念，是给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意义，或者是代表一个人生的一个这阶段。 你生日那天酿的酒， 对， 然后你就藏起来。 其实我们家的话也是有一些标识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那个酒柜是分三摞的，第一层就是随便喝，就是谁去我们家开了第一层，你闭着眼睛拿，就我一点都不心疼。然后第二层呢，就是说稍微贵一点，您拿的时候别一下给我喝十瓶，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子。然后第三层就是说 不能喝， 禁止触动的酒，就是第三层。 第三层是带指纹密码锁的是吧？ 不是，就是落着嘛、就是说它有 在那个酒柜里面 正好有三层的标识这样子、我就这样分开的。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其实你说第三层真的是那种，当然也有很贵很贵的酒在里面，但真的是 贵到不能喝吗？或者是跟大家第一层第二层有区别吗？其实我觉得还是对我自己个人的意义在里面。就比如说第一次见到某个人啊，然后我们去过什么地方啊，或者是就是生日啊、年份啊，就是说一些比对我来说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或者比如说一个老庄主他在去世前送给我的最后一瓶酒， 明白， 就是甚至他吃的最后一顿饭的那瓶酒我就自己收着。你说他真的是很贵的酒吗？不是，我只是想要找一个特别的心情下，比如说我要想怀念他的时候我再打瓶那瓶酒而已，这样子。 好，明白了。建新，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 好好好， 所谓的餐酒呢，其实是、不好意思，绕太远。 对、啊， 讲述了一下自己人生当中值得纪念的几个节点。 对呀、他绕那么一大圈儿去，我天哪！你家三， 他那意思就是告诉你， 酒柜得放了多少瓶酒？ 他意思就是告诉你，以后去他们家只能喝一层的。 不，放心吧，我不去。 啊，没有，那个酒柜是就不带锁的，还有一个带锁的酒柜。 你看看，来来，解释解释。 啊，没有，有一个屋是带锁的，然后那个酒柜是放在门外，大家随 反正怎么都进不去。行了，我们明白了， 肯定不去。 好，那个刚刚说的 什么问题来着，是吧？ 餐酒，餐酒， 餐酒和藏酒。 对，其实餐酒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概念，比如说我们说最基本大家或者是在那个商店最容易买到的法国酒吧，如果我们要买法国酒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餐酒的标识的，叫做 Vin de pays、就是上面看到，你只要看到这个，就是说叫做地区餐酒的意思，它是有一定的地理限制，然后有一定的品质限制，但是呢它没有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像地理产区，我们说的波尔多啊，这样比较具体的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它更加的大概括一些。价格也非常便宜，几十块钱，然后我们平时在欧洲买的话，法国买的话也是几欧就可以买到的酒，这些酒叫做地区餐酒。还有另外一个餐酒叫做 Vin de table， 就是说真的是餐酒了，然后呢上面写的标识就是 VDT，然后一个是 VDP， 一个是 VDP 和 VDP， 对，是的。然后这两个呢大家都是餐酒的这个标识，但是这个更加便宜一些，可能是那种更像是 红酒中的北冰洋 啊、不是，就是好像是那个就是论渣上的那种酒、就是说虽然灌在瓶子里，但是实际上你在法国的餐馆里面它都论渣，就是大家任意 一杯一杯上， 不是， 真是拿渣 渣皮的那种渣上的那种 上红酒。 对，然后 就类似于咱们喝的，比如说纯生啊， 散装白， 哎，对， 就是散装豆浆豆汁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当水喝，就当水喝的那种。所以这种餐酒的话，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大量的买。我看中国好多土豪都拿这个装成很大瓶的，然后光装作很贵的样子，然后在市场上那个流通这样子，然后但是实际上我看一下还是 不是就送人啊什么这样子、然后 VDT 啊什么都还是这个级别的，可能那一大瓶也就20块钱。 明白了， 他们那瓶贵 了。 VDP 和 VDT 对，是的， 反正我就记着 V 打头的就 OK 了，没有什么区别。哎，那如果要是说除了餐酒以外的，它就不是 V 打头了吧？ 这是法国的，然后、 我天哪，世界各地的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 我记不住了。 所以大家也要看产区啊，看地方的。像德国 V 打头就是好的。 好吧，你先得分清楚这是哪个产区的，然后再看 V。 好吧，好吧，回答完了吧？建新，你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在我们的这个公号里头，你艾特一下机器人，机器人就会很快的跟您回答了。因为所有的这些线下的这个，是的，是的，线下这些都是要问机器人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清楚。 好、那进一条广告啊。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说红酒的问题哈。 是的，是的，这样，因为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又要说老字号的事情，而且这个老字号的真的特别适合今天小年儿跟大家一块聊。 而且哦， 珊珊又做出了那种不知道该怎么接的表情。 如果要是在北京时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看到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的小编已经把一盘一盘的甜品都拿到了直播间当中，珊珊已经 摆在了珊珊的面前。 珊珊那儿，早知道这样，我带什么鹌鹑蛋呢？ 真是应该带点花生米，是吧？ 没事，一会儿我们 带点酒是吗？ 一会儿第三节直播完了以后，你可以尝尝，因为这几款其实都是在小年很传统的，除了那个月饼啊，那个 是月饼，那是锅盔吧？ 我要吃枣糕。 好，一会儿的， 好像没有。 小编听到了吗？ 没有，他岁数小就可以这样。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可以让珊珊讲一下，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鉴别就是红酒的真伪，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很详细的说，可能也很难。 嗯， 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包括回答一下问题，好吧？ 嗯，这儿肖雪就说了，珊珊老师问一个问题 ，AOC 红酒是什么意思呢？您给解释一下呗。 AOC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法定产区的意思，就是它要比刚刚提到的这个地区餐酒和餐酒要更高一个级别。但是现在 AOC 已经改名了，大家不要混乱，现在叫做 AOP 了。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欧盟的一个统一化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因为每个国家之前都好混乱，你叫 AOC， 我这个叫这个叫那个，就对 VDP， 然后就大家就弄乱了，然后所以大家后来就说，哎，要不然我们就统一吧，都叫 AOP 好了。它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就叫做法定产区。什么叫法定产区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葡萄酒也好，我们说牛奶也好 ，cheese 这个乳酪也好，还有包括像薰衣草，它有一个法定规定的一个地方的原产地。而这个原产地呢，对详细的种植啊，包括葡萄酒，像比如说灌溉，我今年地区规定不能灌溉。必须要靠天来的水来进行这个酿，进行葡萄酒的成熟，那你就不能够灌溉，就是这非常严格。包括我什么时候采摘，然后包括这一块地区是叫做 AOP， 但是它隔了一条马路，然后这个协会就觉得说这块不太好，我们就不叫它 AOP， 所以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向阳的、向南的、向东的地方，更多的是种植葡萄园，但是它在后面山背面或者是另外一侧，它就是没有葡萄园的。这就是 AOP 和 A 的严格的规定的程度。当然，酒庄都是希望我这有一大块地，有一个山头，为什么我不能去把整个山头都种满地了嘛？大家的很多思想， 经营意识哈，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执着的精神，包括对这个品质的要求也好，或者是我们就是这些农民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对这个的执着的要求，才让这个品质更好一些。 好，一个行业规范， 对对对， 一个标准， 不能说了是吗？ 不， 还没说完， 可以，这不是让你清呛嗓子吗？ 对，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咱们一提到红酒就提到橡木桶， 我还没说完呢，上一个问题 啊，你接着说， 还没说完呢， 上一个问题接着说， 好，继续， 对，其实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葡萄酒，或者为什么执着于去推广这种我们说的法定产区的这种精神呢？因为这边代表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农产品农业精神。你说法国，我们说提起来它是时装大国，什么这个浪漫之都、旅游之国，那它你知道它这个国家最重要或者是最重要的经济是什么吗？ 卖薰衣草。是不是 农业就是农业 哦？ 对，其实像中国也一样嘛，农民其实是就是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那个地方呢，如果说我们去到的地方可以听得到鸟叫，可以听得到小动物奔跑的声音，然后我们坐在地上的时候，泥土里面有无数的蚯蚓，它在自己翻土，它种出来的植物包括葡萄酒酿出来的一定是好喝的，一定是跟随着我们说的农业的这个精神的。但是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也像中国一样，也可以做到不用杀虫剂，不用这个让土地钙化硬化的地方，毕竟这是我们未来人们生活的地方嘛，对不对？ 好，所以这就是行业标准， 法定产区的这个要求和精 神。说完了吗？ 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其实我去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他们那个红酒有一什么黑公鸡的标，好像说的也是你这个意思。 黑公鸡它是一个，它是怎么样？也是它也算是一个产区的一个标识。它那个地方叫做 county， 它叫做那 county。 Chianti， 它是来自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然后来自于法国的不是意大利的这个西边，然后靠近地中海沿岸，非常好的阳光，然后非常好的好的海水，非常好的地区，孵化了一群的艺术家，还有这个葡萄酒，然后它是整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产区的一个标识，叫做黑公鸡。 所以这黑公鸡等于是包括在这个 AOP 里边的吗？ 不是，它只是说来自这里的酒， 它是一个产地的标识。 孙家庄就是都姓孙， 就这是一个产地标识，那是一个行业标识。 对，是的，对，更加严格一些， 复杂死了。 所以啊，他刚才说的什么 VDT VDP， 我还说好，我记一下。哦，现在出这么多名， 记不住。 好了，那我就根本不记了。来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还有1分50秒的时间了，我刚才本来想问项目桶和项目圈的问题的，但是实在没有时间 了。 对对对，没关系。 话太多。 对，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因为今天是小年嘛，其实也就是你俗称的23，23要糖官粘。 民俗问题。 对。就你不说，我只知道腊月。腊月，别，等第三节结束的，你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只知道腊月23。 哦。 对，当然小年儿其实。 小年我知道呀。 是的，就23嘛。 我还特地穿成那样子。 红色的。 就 啊。 所以我今天因为小年儿，我就穿的红的嘛。嗯，但是你能说几款酒就是配今天的这些甜品？啊，稻香村的这些甜品有合适的吗？ 嗯，如果比如说我们配枣糕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冰酒，因为枣糕它有那种比较浓郁的这个枣香嘛。然后冰酒同时它也因为是把它就是把冰去掉了以后呢，留下非常浓郁的， 特别甜， 对，特别特别甜，它也有干枣的香气，所以这两个特别特别的配，这样，所以呢，如果有点枣糕就更好了。 但好像有一枣泥的，我看着， 是吧？萨其马， 萨其马的话，我觉得它比较轻一些，然后油又比较大，我觉得配个带气儿一点的，像 Moscato d'Asti 啊，就刚刚提到的这个小甜水，它带点气泡，可以去一点油腻，可以让我们，而且酸度也比较高一些。 哦， 对对。 那边 那个我觉得像是锅盔，不是月饼， 不是月饼哈， 是吧？ 好像是，因为现在 我尝一下我到底是锅盔还是月饼？ 你就先说里边是山楂馅儿的， 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你可以拿斧头最上面那块啊。好了好了，我们这节呢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在第三节呢将会请到的是北京稻香村的副总经理程文花程总，跟大家说说小年儿的吃食的一些习俗。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回来，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将会让珊珊跟大家讲讲如何去挑选，正确的挑选红酒，因为红酒可能也良莠不齐，也许里面有假货，应该怎么让大家买的时候不会吃亏上当，好吧。 嗯，好啊，我们这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小段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2年投研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冒货品以及恶意高价炒卖行为，让大家购买到真正由官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特于本周五至周日举办热购活动，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还得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啊，因为今天我们在第三节要介绍这位嘉宾，工龄真的好长。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有多长？ 反正比咱俩长。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啊，他是来自北京稻香村第28营业部的经理，名字叫王占辉。欢迎，欢迎王经理。 好嘞，好，谢谢您。 哎，您对着话筒说。 好嘞，好嘞。 您紧张吗？ 我不紧张。 好，不紧张，行。哎，因为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咱俩聊过，您在。稻香村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 对，27年将近。 哦，27年，然后是从基层一直在干。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从员工，到组长，一直到现在的店长。 好， 从基层做起。 哎，因为您的这个 title 说的是第28营业部，咱们在全北京有多少个营业部？ 现在加起来将近有200个店吧。 这都是咱们直营的是吗？ 都在北京市，不，直营店将近有30家左右。 哦，那是不是这两天生意老火了？ 从腊月15开始就陆陆续续的顾客就特别多，就开始也在我们来讲就是开始上人了， 明白， 顾客是回老家的， 明白， 走亲访友的。 哦，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嘛，因为今天是小年儿， 对对， 腊月23， 对， 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得买一点传统的吃食。 对， 那您觉得小年儿这一天吃什么吃食比较合适呢？ 咱们俗语， 咱别提饺子啊， 不提 什么节气都吃饺子， 不提饺子。是这个，在咱们俗语不就是腊月23是小年儿嘛，哈，就吃汤官儿， 对 啊，23汤官粘吧。 对， 今天早上一开门，就有很多顾客进店以后。就专门找来糖官的关东糖啊糖官啊，买着吃，这是一种习俗嘛，都想买回去吃两口，这是过节嘛， 对 啊，所以今天在我来之前这个糖官基本上都卖光了 啊，都卖完了， 对，因为一上午就很多人都在找，甭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是那种圆的那跟一头蒜似的 带芝麻的长条的， 对，我说是那个卖的好， 糖官里有啊， 还是咱前头那个 一般的老年人都爱买这种的，这种 的 长条的带筋的， 哦， 这个酥一点， 这个稍微酥一点， 但是都粘牙， 对，都是粘牙，但是呢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的比较多， 对对对，灶王爷肯定说不是给我的吗，怎么都让你们吃了， 雨露均沾，咱们也得便宜点。 哎，那您也简单的跟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也说一下，今天放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当然您可能带来的品种会更多啊，但是我们直播间当中可能地方相对局促，没法都摆上，但是这个品种已经很多了， 对对， 咱先从那边，我们刚才说那叫月饼，后来我们编辑说错了，那不是月饼，包括他说锅盔，那锅盔也是错的吧， 不是， 你看看 啊，那是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传统京八件里边有这个福禄寿喜饼， 哦， 你看， 这是春节的一种寓意，象征着什么幸福啊、吉祥啊， 福禄寿喜， 哎，所以福禄寿喜饼， 哦， 它也有四种馅儿，你包括莲蓉啊，包括豆沙呀，包括蜜瓜呀，包括柿子呀，这几种馅儿，其中里边还有太师饼，那是椒盐馅儿的，这几种是这个这边那个。这边呢是咱们的白萨其马， 对，这个， 也是传统的， 这个， 还有那种 一来我先是以为蜜供的，后来仔细看不 啊，白 萨 其马，这因为这种比较软， 对， 香甜， 然后油大点， 还可以，不 是是还可以，我刚才吃了一点， 还 不错，还不错， 不错， 然后它上头的那个 黑麻椒盐儿， 哦， 里边是黑麻的， 哦，是黑麻 椒盐馅的， 不是 带点甜咸的。 哦， 这是卖的是最好的，也是咱们稻香村的传统产品，也是全套产品，卖的最好的。 咱们稻香村卖的最好的都有什么？您能罗列一下？ 咱们卖的 在一线工作吗？ 是，咱们卖的最好的，基本上老百姓90%都能说到的，90%以上都能说到的最好的，比如说牛舌饼。 哦， 哎呀，这个最爱， 对，我从小就吃、这个、 蜂蜜蛋糕。 哦， 黑麻椒盐儿，山楂锅盔，白萨琪玛，就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老百姓也进了以后啊，到了以后基本上就能到了就点，而且基本上常吃，而且不厌。好吃， 真的，就是因为稻香村我们家门口就有一家 啊， 我妈呀老去稻香村，因为原来我还真不知道，因为那家稻香村在我们家那儿就是南礼士路那儿有好多好多年了 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卖点心，因为我妈爱吃甜口，所以老去那儿买点心，但是到后来我妈还从那儿什么买香肠啊，买什么，我说怎么都开始有熟食了，咱们那儿也有吧？ 有，咱们也有熟食，而且都是咱们自己产的， 对， 而且品种还很多。 说还有炸羊肉串的，现在 对，现在有的店已经上炸羊肉串了，还有速冻羊肉串， 你 包括鸡肉串， 不知道 啊？ 哦，厉害， 也可以上现场去买 啊， 也可以你自己买点速冻的回家自己做，比如说烤啊、炸呀啊，都可以。 哎，那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因为上次那个程总来嘛，然后我也问过他。后来他简单的跟我解释了一下，不过我说完了以后，有好多听众朋友说不对，说那个稻香村肯定是有卖那个蛋糕渣子的。我说不可能，我说上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稻香村的那个领导都已经说过了，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卫生的问题， 对， 所以现在渣子是不卖的了， 对， 是没有吧？ 是没有，绝对没有。 哦、你看看。那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再次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啊， 澄清一下。 别的地儿卖有可能，稻香村卖是不可能的， 对， 好， 对吧？ 对， 你看他们那个锅盔是那个王老师是不是和咱那个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锅盔不像吗？ 就他说那个福禄寿喜饼、 不像。 哎， 这山楂锅盔要比它还要薄一些，而且呢它不像这种平，像跟像那种锅盖似的，有一个叫椭圆的、 哎，那馅儿呢？ 馅儿是山楂馅儿，带点酸甜儿。哎，尤其是老年人吃更好了。 我前两天 带点酸甜， 刚吃了，因为我 酥软香甜。 前几天不是去那个多伦多玩吗？有几个朋友是从广州，他们跟我们会合，然后人说你们从北京过来，给我们带点你们的特产。我说北京的特产，首先想到那肯定又好带的，肯定就是稻香村这些点心。我说那给你带点点心吧，这些也好拿。你说我给你弄只鸭子。也不好吃也不好拿的，对吧？人说你点一个，人就点说我们就要吃山楂锅盔，连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山楂锅盔。我们拎了一点过去给人吃，所以我看那一看我就觉得还真是啊，那就确实不像。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对稻香村都很熟悉了。 对， 比如说像暴躁款，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说火，说下午啊买点心，我全是装点盒子的，我根本就忙不过来。我去那儿买了2斤牛舌饼，刚买完。这两天像咱们店里是全都是装盒子的吗？ 现在装盒子人特别多。基本上说8点开门，7点半就有很多顾客也在等着了。 嚯！ 8点开门是有很多顾客都已经进来了，都排上队了。 嚯！ 可以说陆陆续续在讲，基本上要排队得排1个多小时到2小时才能买上。 哦，这么火？ 对，因为他很多又串亲戚呀，回老家呀，走亲访友都可能用。 哎， 那能不能提前定一下？比如说我今儿去了，我一看，我去。10000多人、我明天早上再来拿，我跟人说一声。 那是买元宵的时候。 那5000多人，然后我过去说，那个我先把钱给您，然后我拿一条走。第二天早晨你们不忙的时候，我来拿一下。 如果顾客要有需求，可以。 哦，可以。 比如说，我想明天串亲戚，我想要7盒8盒哈，或者要的多，但是呢，带着来的时候就可能又没时间排队， 对， 着急。我们能提前定一点，可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您留下联系方式，包括我们可能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比如说里边都装什么东西， 对 吧？完了以后大约在什么价格，包括装大盒还是小盒还是糖醇的，了解情况以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跟顾客叙述一遍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登下记，第二天早上来货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早点来，员工一般都提前来，我们就给这顾客装好了。 哦， 等到顾客来的时候呢，再把这小片直接交给顾客。直接交付就可以了。 啊， 挺好的吧？ 是咱那三十多家门店都可以， 现在当村都可以。啊，现在是为顾客服务，也是为顾客提供方便嘛。 不错， 因为现在确实时间比较紧，顾客时间也比较紧。 对 对, 对， 我们要能做到的，你尽量去做。 对对 对， 这是一种服务， 特别好。 大家可以提前写一个单子，就比如就是说我要，比如说三盒，这每盒里都装什么？牛肉饼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给人列一清单啊，然后夸递给人家，把钱也递给人家。 一看王经理刚才回答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在一线干的，因为他说呢，还有是不是要糖醇的， 无醇的， 对吧？ 糖醇的， 糖醇 的，就是低糖糖醇的。 因为你想拿这些，肯定是要 人 送长辈 的，对， 长辈有很多可能 有糖尿病， 哎，对对对，我吃这个糖醇的，但是呢，一看还是原来北京那个味儿，多好， 嗯。对, 对， 这个就等于这两天送礼的人，哎，咱那匣点匣子现在是有没有那种好多规格？就比如说包装上， 咱们包装上就有大盒小盒， 哦， 但是呢，大盒也有好几款， 就是盒的样子， 选，对， 盒的样子 可以选，小盒也有，自己可以选，比如我喜欢那种图案的， 哦， 啊，都可以选。 小盒一般能装多少点？ 小盒能装5斤左右， 这还是小盒的， 哦，对。4斤到5斤吧。 哦， 啊，因为这个糕点呢，看顾客的一个偏好，有的可能喜欢装点蛋糕， 对， 有的可能喜欢你装点一些酥皮啊或混糖皮啊， 对， 这样的话，酥皮儿和混糖皮儿适当的稍微就重一些，蛋糕就稍微轻一些，基本都在4-5斤到5斤左右。 嗯，嗯，这要是我们俩去，我装全是牛舌饼， 嗯， 他装全是锅盔， 全锅盔， 没问题， 嗯， 都可以， 啊， 都可以，啊， 自由组合。 是可以自由组合，是吗？ 可以，可以。 哦， 没有，没有规定动作。 对，不是说咱们那儿您不能那么挑，您要那么挑，后面排队的人还要呢。 没有， 哦，就是可以。 顾客走到柜台前呀，都是一般都是爱自己挑的，比如说喜欢吃的，或者比如说送给亲戚朋友他喜欢吃的。 哦， 因为都比较知根知底的哈，比如说给我妈带也好啊，哈，给我爸带也好啊，或者给谁带也好啊，他说他就喜欢吃牛舌饼，或者就喜欢吃那个黑麻椒盐儿。 啊， 完了以后呢，可能就说了，你给我装点黑麻椒盐儿。装点牛舌饼， 嗯， 或者我装点什么蛋糕，包括奶油的， 嗯， 啊，完了以后你爱装点它那个蜂蜜蛋糕啊，剩下的呢，可能说让我们售货员帮着给搭配，再给装点别的。那么我们售货员呢，再跟顾客解释哈，比如说介绍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新产品，包括还有哪些产品比较搭配好，包括颜色呀，包括口味啊，再跟顾客一建议，这样的话你装的就是稍微漂亮一些，整齐一些。这样的顾客呢， 嗯， 因为毕竟送人嘛，哦，也图一心情高兴， 嗯， 舒畅， 就不存在那种。必须买10斤牛舌饼的同志必须得搭1斤那蜂蜜蛋糕。 没有，可以装多少块都可以，因为我们呢毕竟是熟练手，售货员呢都会装，装的而且都特别好，而且平整也比较完美，搭配的就好， 哦， 你要几块都可以， 嗯， 他总会来回给你调，最后调到一个平整的状态， 嗯， 盖上盖以后也特别好看，特别美观， 嗯 嗯， 这是一技术活， 好好好，是是是，肯定是技术活， 嗯， 咱们那儿除了这些传统的点心，然后还有熟食，还有其他品类吗？ 嗯，咱们主要是以糕点为主，完了熟食为主，其他也有，比如说南糖啊，还有一些小食品呐，啊， 嗯， 包括一些速冻产品呐，啊，这都有。 嗯 嗯， 现在反正是花样挺多，没跟你说炸羊肉串都能，嗯，因为我是那天在家点外卖来着， 嗯， 然后我一点，哎，稻香村。你看，没毛病，是现炸羊肉串，可以来两串哈。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发来问题了哈，这样咱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来回答回答大家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问题。这儿一位朋友就说了，没时间去排队呀，也那个不想挑了，有没有？你们给搭配好的成品的礼盒，我到那儿就要这个，买就走。 有，我们每年春节前呀，都为顾客准备了一部分，成品礼盒。 哦， 今年也是一样，甭管是包括熟食礼盒，包括我们的那个糕点礼盒。 嗯， 当然糕点礼盒品种可能更多一些，大约有8-9款。 哦， 从38。到100多块钱的礼盒都有， 哦，主要是按价 选，对， 哦， 你包括有8件， 包括现在卖的北京年味儿，包括我们卖的那糖醇礼盒、糖醇京八件， 嗯， 都有。顾客你可以自己去选， 嗯， 就省得排队了。如果着急、 哦，那这两天那个卖的最好的就是您也觉得最棒的一款礼盒，您跟他说，让他就照这个去。 这两天卖的最好的应该是属于波波侠的 哦。 现在基本上有的店都已经卖断货了。 嚯、 哦，嗯，因为这款也是一个新品，样子也比较好看， 里头 比较传统， 都有 什么 波波？ 它这波波侠的呀是两层的，跟小抽屉的来回拉。 嗯， 里边品种也不少，也13个品种，包括里边有牛舌饼，有椒盐，有萨琪玛。 嗯， 啊，完了以后呢，它尤其是最重要的，里边还有什么那个吉祥波波，什么如意波波，什么平安波波，什么招财波波，这四款大造，这盒子看着也漂亮。 嗯， 而且还大气。 嗯， 送人比较美观。 哦、 嗯，这个卖的是最火的， 这个卖的最火的， 这多少钱呀、啊？ 168块钱， 还挺便宜的， 还可以，没说嘛，上下带抽屉的， 啊、 嗯，每次开都有惊喜，你看，哟，又变了，哟，又变了， 你说这是魔术道具 吗？类似，因为它品种很多嘛， 哦， 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啊、 品种很多， 对呀、啊 嗯， 而且匣子做的。 精 特别 精 美， 也漂亮。 哎，对， 啊、送人也大气， 不错。 里边口味也还不错， 嗯、 而且搭配也比较合理、 嗯。 包括里边有酥皮儿、混糖皮儿、 嗯， 各种馅儿也比较全，而且都是传统的一些馅儿。 嗯 嗯， 好。当然了，因为咱们是老字号了、 嗯， 真的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咱们、村的地位是很高的， 嗯、 这是真心话。 对对对 对。 但是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一看都是。家里有老人、 嗯嗯、 所以也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嗯嗯嗯、 当然了也希望我们的王经理能够回去跟咱们的相关领导也可以提一下、 嗯、 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些一定都是为了咱们心目当中的稻香 村 越来越好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很感谢 比如说像HIFI 他就说了他说你看啊就是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嗯、 说好有成品给您弄好的各种各样的匣子、 嗯嗯、 您直接就可以买、 嗯嗯、 然后呢也有您到那边可以领打的也可以买 对对对 他说但是呢你看像我们家里有老人、 嗯、 那老人去呢因为他有一个习惯、 嗯嗯、 去了以后我就好那口比如说我就想买个牛舌饼、 嗯、 但是呢我量没那么大、 嗯、 可能也就来个一斤半斤的、 嗯嗯嗯嗯、 我可能吃两天、 嗯、 就是早点嘛、 嗯嗯、 吃完了以后我再回来买反正这两天因为咱家生意太火了， 嗯， 人家家老人去那儿排队，我天，一待排一钟头，实在排不下去了，走了，说连着去三天了， 啊， 说都没买到， 啊， 所以觉得哎呀，心里就特别别扭。所以说，能不能这样？因为现在生意很火，咱专门开一个通道，比如说老人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去的，哎，咱们有一个便利通道，让大家去那儿买。 或者就排两队，一队呢就是专门打点匣子，您就都在这队排。那边呢，比如就是零点的，我就买俩牛舌饼，或者买一蜂蜜蛋糕，这种快的。 对， 排成两队。 其实我觉得 HiFi 这个我们有， 这个挺好的。 我们每个就是在每一个门店里边都有装盒窗口和零售窗口。 现在他们给排乱了， 而且不都很规范的 啊。 你比如我们店零售窗口就三个。 嗯， 这样的话呢，顾客来到以后，他都因为经常来买东西，他都知道哪是零售窗口，而且我们都贴着一个大的一个标识，零售。这样的顾客，你直接到零售窗口就可以买。 嗯， 而且我们可能店里头根据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我们可能会加速对这零售窗口的一个加速一个售货的一个时间。 嗯 嗯，这样的话你减少他们排队时间，而且因为零售吧，他毕竟买的比较少，所以也快。 对， 虽然瞅着队伍长，但是用不了几分钟也就买到了。它不像装盒，装盒，因为装盒它要一点点码。 对， 零售呢，它就一般的三五种，这个半斤，那个三块，那个、五块，也就是随时吃，随时买。 嗯， 所以这样很快的，虽然瞅着队挺长，但是一会儿就到，用不了几分钟。 嗯 嗯，我们有零售窗口的。 嗯嗯，哎，您的这个28 营业 部 在哪儿啊？ 我们在右安门。 哦，在右安门， 在右安门桥往南200米、 哦、 路东。 行， 嗯， 这两天听完节目，可能您那部生意更火、啊， 都去找您， 对，欢迎光临。 王经理说了，有专门的小窗口， 确实有 对对对。 嗯，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嗯 因为关于历史啊，关于什么，我们就不用细说了，因为太多的朋友对咱们村太熟悉了。 嗯、 您比如说，我和巴喜，您就说了，哎呀，我本人村迷。 嗯、 那是村迷的太多了，包括我呀，涛子，我们都是，有人就是问，比如说像小华， 说提到了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嗯， 像咱家的这些点心，食品安全怎么样？ 我们食品安全绝对保证。 嗯 嗯，不管我们从出厂到我们销售， 嗯， 你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出厂的时候，就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因为我们那个厂子是比较封闭。 明白， 比较封闭。 哎，不是在大兴那边新盖的，咱们的 对，在那对 好大的厂子， 对， 嗯嗯， 可能也陆续投入使用， 嗯， 因为很多顾客朋友也参加过我们厂子的， 参加过吧 ，对，很多顾客也比较竖大拇指赞扬， 嗯， 因为我们的厂子确实比较封闭的，确实干净， 嗯， 卫生， 嗯， 从流程也比较严格， 嗯， 包括我们检验、化验也好，出厂都严格标准， 嗯， 包括到我们店里一样，我们到了店里以后也有严格的一个制度。包括进店，包括我们验收，包括我们上货，是吧？因为很多环节我们做的都是比较到位的，所以说从食品安全来讲，嗯，一定放心，绝对没问题。 嗯，包括咱们的使用的原材料，嗯， 对，我们的原材料也是，都是从一些比较名厂、名店。很有名的地方， 也是放心的 这些地方，放心 的 那些地儿 使用的。好， 对， 那如果当然了，小华仅仅是问了这些啊，因为他是希望，哎呀，就得让我们放心， 嗯， 最好能怎么怎么样。嗯，对，我刚才让王经理说了， 嗯， 那比如说，咱们这东西，啊， 嗯， 一直没卖出去， 嗯， 会不会一次充好，嗯，啊？ 那也倒不会的，这而且也是绝对没有的，因为我每天我们是以销定产，根据我们自己的销量。去向食品厂要货， 基本不会剩。 对，要多少卖多少，或者说卖多少要多少， 明白 啊，都有定量的，而且在保质期内都是没问题的。 好 啊， 这儿吃鱼不吐刺儿，问那个王经理，咱有没有那种适合快递的礼盒？因为想递给外地的朋友，但是点心呢，它又比较酥， 嗯， 怕那个快递一扔啊什么，它就碎了。咱有没有那种防震点心匣子？ 嗯，咱们现在的包装礼盒啊都是抽真空的，有几款，比如小京八件，比如说那个酥皮京八件， 嗯， 这些都是抽成包装的， 嗯， 寄往外地根本就没问题， 嗯， 不会碎， 没问题，不会碎的。 就是， 啊， 虽然这个是国营老字号 啊， 但是他们的思路和理念还是很超前的， 与时俱进。 是的，你比如说王者归来就说了，从网上的旗舰店，懂吗？人家在网上有店， 对， 在旗舰店买的稻香村，说今儿刚到，老爸看着说，哎呀呵，还不错 哦， 所以啊， 说明人家就早就有这种适合快递的包装，早就想到了， 是， 对， 好， 在网上也可以购，可以买， 是， 哎，嗯，方便。 您刚才说您的那家店现在有羊肉串吗？ 我们现在目前是炸羊肉串没有，就是有速冻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 但是只有几家现在开始。 有那么五六家吧。 嗯 啊， 好， 嗯， 还有50秒，您再最后说一下咱们家，因为这两天太火了嘛，咱们家的营业时间可以吗？ 我们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 哦， 这是我们 7点半 的。对，节假日呢，可能早上还要提前一点，看顾客的需求、流量需求。 那春节期间休息吗？ 我们春节期间不休息。 哇， 我们365天天天上班，只能是春节可能提前关一小会儿门，但是不休息， 辛苦了 啊，因为顾客确实有需求，每天都在买。 好， 嗯， 谢谢我们的王经理跟大家分享和介绍了我们稻香村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如果这两天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到店里去买。或者你也可以到人网上的旗舰店去买，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实在没时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提前递个小条啊，第二天再来买也没问题啊。这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第4节会跟大家接着聊葡萄酒，我们一会儿见了。 好玩好乐的敬航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12年投研老将，前亿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二 什么呀？ 那东 东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钞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

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第四节的直播马上开始了，我是孙涛。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这节我们还是聊葡萄酒，请到的还是我们的黄山老师。 珊珊，欢迎珊珊。明白。 什么？ 黄山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候选人，欢迎黄山。 还有呢？ 葡萄酒、还有我们心中最美的跟葡萄酒沾边的人，可以了吗？ 还有吗？哎呀，你吓着我了。对，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黄山。 是。这样，我们先问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问题，说完了以后，咱们就要开始说如何鉴别， 就开始考我了。 对，鉴别真伪了。这个红酒一说都是橡木桶、橡木塞儿。为什么非得是橡木桶和橡木塞儿？还是说因为当地种的橡木很多，所以才用它的？ 橡木桶之前是一个广为用来作为一个容器的东西。之前我们在就是讲过，玻璃瓶还没有发明之前呢，橡木桶是一个用来作为一个运输工具也好、储藏工具也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在我们说的，比如说法国波尔多。然后当然呢还有勃艮第这地方有很多的大量的种植，在法，所以我们叫经常叫法国橡木桶，就是因为当地有很多这个树种是来自于这边的。还有包括德国有德国自己的橡木桶，然后匈牙利也有自己的橡木桶。总的来说，这个木头是比较容易取得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之后有了玻璃瓶以后呢，当然我们有了橡木塞。木塞呢，它制作工艺也很简单，也就是直接从木头这个树皮上面取到这个塞子的这个形状，然后把它压到这个酒瓶里就可以了。所以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取得的一个自然的元素吧。 就是便宜易得。 也不是，因为如果让橡木桶和橡木塞，我记得你上次介绍过，其实它能够起到 增香的作用，是吗？ 或者说更好的作用。 对，是的，它是增香的作用，说的没错。因为它本身呢是给葡萄酒一些我们说的烤杏仁啊、烤面包啊这种烘烤类、烘焙类的香气在里面会比较多一些，还有烟熏的这个香气在里面，所以它有增香的作用。但是这是新橡木桶，但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旧橡木桶很便宜，但新橡木桶就很贵，然后呢甚至要上万块钱、几万块钱一个，然后而且不是就是300瓶的量，就是大概这么多。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现在新的橡木桶，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国橡木桶，也用在了很多国家的酿酒工业里面去，不仅仅是只是法国葡萄酒，大家注意啊，才用法国橡木桶，而是我们说的各个国家只要提到我们说的好的葡萄酒的酿造工艺的话，都会拿到法国橡木桶去酿造，因为它的香气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会有一些更好的香气在里面。 好，问题来了。橡木桶，因为我去过酒庄，看过橡木桶，真的是好大，好大，就因为他说了，一般一桶能装300来瓶 哦， 所以桶很大，但是那个树可没那么大， 是啊， 它不可能是整棵树挖心儿然后做的桶，那肯定是拼接的， 不是拼的吗？ 那拼接的， 咱没听过说过挖心儿。做桶的吧，咱们 他是按做那个玉戒指的那个感觉， 没有按珠，但是我的意思就是，那这个桶肯定是拼接成的。第一，它的密封性是否很好？然后第二呢，你比如说它在拼接上会不会像类似于做家具？因为中国的老的家具都俗称叫打楔子。打楔子咔咔一弄楔子根本就不用抹胶的， 对， 而且非常的结实。那像这个桶呢？ 嗯，其实这样子的橡木桶啊，就是我们说了，肯定不是挖芯儿做一个，就一棵大树挖成一个芯儿，它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做的木桶是一样的。中国古代不有一个老话叫做，就是水桶能够盛的容量就是最短的那块木板的距离嘛。 嗯。 所以呢，这块你的短板是多长，决定了自己的这个能力所在。它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橡木桶一样，都是用木板做成的，木板拼接成一圈，然后呢就拼成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圆柱形，然后呢用桶箍住、嗯、就是一个金属的桶箍箍住， 对， 然后 类似于跟裤腰带似的， 是， 只不过是金属的， 对，然后呢再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什么呢，它在里面对点一下，然后烤，烘烤，然后烘烤木头有这个胀的这个本能，就咱们家的木地板如果是经常会胀嘛，就是比如说暖气线一放就会胀， 变形了， 胀，对，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会变形，然后成为一个木桶，然后好的木桶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的，基本上是不会说你提到的这种像是什么漏液啊什么的这样的发生，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说空气会交换的这个部分在，但是我在酒庄里面经常有的时候你想搬运木桶啊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们要弄酒嘛， 对， 经常会滚来滚去然后踹来踹去的，其实这个木桶都还挺结实的，就除了重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在密封性也非常的好，你想在国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它在海运上把这个一整桶的葡萄酒然后通过英吉利海峡运到英国去嘛，对，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虎口脱险》 哦，那、啊、我这个岁数也没看过。 嗯，好吧，珊珊你就更没看过，那里的就有橡木桶。 啊、是的， 刚才 然后那个可以放到一个人进去，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个就是标准的法国橡木桶的这个大小，哦、对，可以放一个整人进去的。 嗯，你刚才所谓说的新桶和旧桶，它是要有多少年来区分的吗？ 不是新桶，就是所谓的就是没有用过 的，没用过的。 对，只有就把酒液灌进去以后呢，它就变成旧桶了。当然，你可以说我灌进去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的话，可以也。算是新桶了，这样子，对，但是基本上不会超过两年就要换桶了。 天哪，好浪费， 就没味儿了， 是 吗？是 的，就没味儿了。 那这些那个木头是不是？我看他们还有在网上卖的，可以用来做家具什么的，可以吗？ 啊，当然了，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有的时候它还是作为容器在使用，因为毕竟还是有这么好不容易估出都是人工估的桶，这也还蛮贵的，所以他们也会用来装一部分的酒。 哦， 也就是当个容器了， 对， 但是不会像新桶。而且上次珊珊说了一个橡木桶好贵的 哦，那个关键做起来也非常难，我没看过他们做红酒的那个桶，我有一次去那个就那个健力士那个博物馆， 嗯， 他们我看他们有那个最早的做啤酒的好像也是橡木桶， 嗯， 然后演示了他们当年要那几个大汉箍那个烤那 是非常难弄的一个事儿，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木头应该挺结实的，回家你要是弄下来打个小马扎什么的坐着也应该是不错 的。我记得有在德国有见过特别大的橡木桶，就是他们用特别大的一个木头，就是很古老之前的时候， 对， 然后去那这个比那这直播间都大的桶， 对， 然后估计应该上千升，就几千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桶用来酿酒，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完完全全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的， 是是是， 而且那时候酿酒非常的昂贵，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说他们这个酒庄庄主酿完了以后，给大家都不是结工钱的，就是说酒工 给点酒， 对，每个人拎一桶酒回去就行。不是一桶了，就一袋啊或者什么的作为工钱来结的。 哎呦，好好好， 里外里赚。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也不可能拿出去卖嘛， 是 吧？ 不是就是卖， 他就是卖呀、啊， 就是卖。 对，然后就换米、换面、换衣服呀、啊，好过年啊！ 不卖谁给他干呀？干一年拿点酒回去，逗呢吧，大哥？ 您说我就好这口， 伟哥真的好好天真啊！ 好吧，好吧， 那改天那个送你俩话筒，然后你就今年的工钱就不用结了，是吧？ 你话筒可贵着呢，我跟你说， 是吧？ 他工钱真没有结工钱没有话筒。 跟我跟你说那羊头的那酒似的 啊。对，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要一个大金羊的酒在哪里可以买到，多少钱呢？ 大金羊又是什么？是很贵的酒是吗？ 大金羊其实是我们讲的就是五大酒庄之一牧童酒庄，它的标识性的一个标识就是说 logo 就是一个羊嘛，然后呢它又出了一个2000年份的这个特别款。这个特别款呢，因为平时的牧童酒庄都是用讲讲世界名画，比如说毕加索啊、嗯、然后这些人的名画放在酒标上面来做一个特别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名画，然后但是呢他那一年在2000年他也是用了一个艺术家，但是艺术家给他做了一个鎏金的，就是全金的一个金羊的设计、 哦、 所以他在整个瓶子上面有一个金羊的这个标识，然后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闪光，然后呢因此呢大家都把这瓶酒叫做大金羊，同时带领了一批就是便宜酒把自己的这个就瓶弄得花里胡哨的，这是另外一说。但是刚刚有听众朋友，姓王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说在哪里可以买到 啊， 这个大金羊这款酒，这款酒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难买的，因为它2000年这个年份特别好，大家都用来收藏，大部分都被收藏者收藏掉了。 嗯， 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因为这个比较特殊的千禧年和这个特殊的艺术家的设计，所以价格的话会比其他的酒的，就是说同样的牧童酒庄，比如说我们说99年吧， 嗯、 或者说91年吧，这样年份要贵个几倍，两三倍， 嗯、 所以要几万块一瓶。 嗯，所以就是不是在第三层。 哦， 是他常年 锁 着 那个小 屋 里。 哎，对对对， 够这个档次了吗？珊珊，几万块钱你值得锁吗？ 我真买不起，这样我真的一瓶都没有。 我以为珊珊说，其实那个酒一直是搁在第一层的，随便喝。 没有，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对，所以如果是要买这个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去比较贵的那些酒商和酒屋， 或者信得过的地方。 对对，一定要去那些地方再去买。不要。 好，那既然说信得过信不过，那就得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挑或者怎么买才能买到、 嗯、 就是自己别被骗啊、 嗯、 买到真酒。 对， 因为我相信 我进一条广告让珊珊说吧。 哎，好 好的。 国民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0%，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来吧，我们让珊珊给说说维维心里的一直的困惑。 对， 喝了这么多年假酒，想知道真酒是什么味儿。 不可以这样， 葡萄味儿。 可以抛砖引玉一下啊，来抛砖引。虽然我喝的酒不多， 嗯， 而且说心里话，我不爱喝白酒。嗯， 那您是怎么甄别真伪葡萄酒的呢？ 看朋友，你知道吧？ 没有， 看是关系近还是关系远的。 葡萄酒我也了解了一些啊，我了解。当然，咱们可以先从白酒说啊。先从白酒说， 哦、从白酒说， 对对对，可以简单的从白酒说， 嗯、 哦，比如说现在最火的茅台， 嗯， 但是茅台它本身，你比如说它的红飘带呀、啊，然后它的盖儿啊，外包装啊等等，包括它上头有二维码，这个都是鉴别真伪的。但是实际上，里面还有一个，这都是我最近才刚知道的， 里边还有一珠， 不，那珠都有。就是不是叫飞天茅台吗？ 哦， 它飞天是有一个形象的，就在它这个酒上，就你要拿高倍的放大镜、 哦、 高倍放大镜啊、 哦、 至少要3倍到5倍的放大镜，你照这个飞天这个形象，它的头 它冲你笑， 不是，它头是有头饰的。 哦，真的呀？ 它的头饰上是有两颗珠子的。 还是猪吗？你我刚才说猪， 但是你如果要是不拿高倍的这个放大镜，你是发现不了的。 哦， 你懂我意思吧？ 但这是都是从瓶子上， 是 你不知道有一票人专门收瓶子吗？ 好，那咱们不，但是那个飘带啊、外包装啊，你就算收了瓶子，它的封口啊会相对比较粗糙，不是很光滑。 嗯， 那另外咱们比如说酒，酒呢这样就是。看它真伪，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酒倒在手心里，当然它不一定非泛指是飞天茅台啊，倒到手心里头，然后用自己的手的温度，然后碾揉，碾揉完了以后你闻这个气味，如果很清香， 那这个酒应该没什么太多问题。 哦， 但如果要是碾完了以后一闻，哇， 粘，粘住了， 那是北冰洋，就是碾完了以后一闻，哎呦，臭酒糟的味儿，这个酒可能有问题。 你可能是你没洗手。 呸，我这认真说呢，认真听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白酒呢，就是你可以先倒一小杯，因为你不能浪费了嘛。但凡是真的呢， 嗯， 倒一小杯之后呢，你往里头滴一些食用油，食用油啊，食用油，菜籽油啊，花生油啊，食用油，它一定是会很规则的下沉。但如果这个酒有问题的话，它会成不规则状下沉。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对吧？白酒的，那你来， 你还有这？我那天还看了一个网上别人发给我，我不知道是真假啊，就是他们说怎么鉴别，鉴别这个是不是粮食酿造的白酒，还是对的那种？他说，你就比如说你倒50毫升的白酒，那你就同样兑50毫升的纯净水进去，如果这酒没变浑浊，那就说明是。好的， 对对对对， 如果稍微一变浑浊，他说这就是勾兑的， 这个有道理，你 说 的，对对对， 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嗯， 好了， 该珊珊了， 抛砖引玉说完了。哎，你白酒这方面有补充吗？ 有，你们俩说的都没道理。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我们是那个都需要辟谣是吗？ 对对对，你们是那个砖。 好，你是粉碎机，我们是谣言。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变浑浊和不变浑浊的问题，其实已经辟谣过很多很多次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二位一直没有听到这个。看来可能是白酒喝的不够多。 对， 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吧，变浑浊这事儿的话，只是一个酒精的正常变化而已。为什么呢？这样说，你说我们到了希腊，希腊有一款特别有名的酒叫做 Sake， 然后呢，还有它就是茴香酒嘛，酒精度数特别高，然后是高度酒，然后也是。在蒸馏酒，当地人喝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往里面加水，然后这个整个就会变成奶白色，然后它就会是这种酒呢，就是说是一种怎样讲呢？它是一种物理变化，什么意思呢？里面这些因为通过水的关系呢，它这个酒精里面除了我们说的酒精里面是什么 ethanol 嘛，就是乙醇嘛，这纯酒精。然后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什么脂类物质啊，然后那个醚类物质啊，还有醇类物质，就不太一样。负责 芳香的， 对，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物质在里面。像我们说的这个香气的这个物质，为什么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说是，哎，茅台里面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酱香味，它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比较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除了茅台大家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呢？就是因为它脂类的物质有80多万种，你作为一个混合，或者是作为一个混合复杂类的芳香味的东西，作为人现在的技能还没有办法达到把它这些所有的香气全部配比出来，作为一个配方师也做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些大量的脂类物质导致了它产生这个浑浊的现象，所以呢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正常和想想呢普通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说的有一些很多的蒸馏酒，因为它经过很多的这样讲，它的这个蒸馏过程跟其他酒不一样，它很多时候是保留不了这种脂类物质的，所以呢你说它不是真的粮食酒酿造的也不一定，它只是说这个蒸馏的手段比较特，就是说比较精纯一些。 好， 然后呢它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你说有一些酒是没有这些这个混浊的味道， 它都不香了，它怎么卖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说的乙醇这个东西吧，它如果说是在通过我们说的蒸馏获取的乙醇，其实是对人体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损害的，就不会上头的。但是我们说甲醇啊、杂醇啊，就还有其他的醇，也伴随着这个蒸馏的过程会出现在这个酒里面。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杂醇去掉的越多，然后呢，人体的这个反应，就比如说对这个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的头疼啊、眩晕啊，就是头痛欲裂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有些人就为了，就是说我们说的酒厂和酒商，就为了把这个杂醇去掉，所以他在把整个过程中可能只取了最中间的那一段，就是最精的纯酒精的这一段，然后用来酿造，用来做我们的蒸馏酒。所以导致了就是说其他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杂质留下来，同时它又不会变浑浊，但是同时它也没有那么多的芳香，比如最基本的伏特加嘛，对吧，就是这样子的。 对，好， 当然咱们 所以变不变浑浊都不是一个判断的因素，可以变浑浊也可以不变浑浊，它都只是酒精而已。 好好停，今天咱聊的是红酒啊。 对，说红酒 白酒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但是如何去鉴别红酒，其实这个也是一件好复杂的问题， 是的， 可能短短的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是根本说不完的，因为有一种理论就是你得多喝，多喝真的，一喝假的就能喝得出来，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 多喝假的， 呸，就是闻它的味道，是这个也是一种， 是吗？珊珊， 其实我先说外包装吧，就因为只有五分钟，我们只能说说到哪儿是哪儿。 好的， 好的。 其实很多酒庄的话，比如说拉菲，全中国到处都是拉菲， 对，好几万， 对，那个一共也没那么多嘛，它产量也没那么多，但是其实在外包装上它做了很大的功夫去做一些比如说防伪的这种事情，比如说纸质，然后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它上面是有两个小人的，然后那小人的腰带上面你用高倍放大镜是可以看到一些字母的标识在上面的。 哦，这么厉害呢。 是的， 买酒现在都得标配放大镜。 不光是那个，据说啊，就是有人讨厌复印这个然后去贴，但是呢据说咱们国家的那个质监总局还是什么，大概是10年还是11年，就是如果它是真品的话你不可能复印，你如果复印的话，复印出来它那上头最小的字儿你都能看见 copy 这几个字。 哦，真的呀？ 当然当然， 这么厉害。 当然很厉害的，但是如果要是你不复印还看，哎，原封的。 对，但是其实那种像高倍放大镜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复印出来的， 不能说买酒老带一放大镜。 但是我是说它是有这样的标识，其实有很多酒庄它自己也有做这种防伪的二维码，就比如说马哥酒庄啊，现在都开始出防伪的二维码了。为什么呢？因为实在造假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以前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时候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些酒特别的酒，然后你可以拿到酒庄去让他帮你看一眼，然后他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具体是看哪或者是怎么看，他到底是 他不 会 告 诉 你， 因为你要告诉的话，作假的人就都知道了嘛。所以但是这个成本还挺高的，你想说专门飞一趟法国就会去看这酒到底怎么样，然后还需要找到对的人才能看到，所以呢很多时候在外面卖的酒其实是不包真假的，然后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不要买那特别流行的什么大金羊啊什么，这不就是 找骗吗？珊珊就是是这个意思是吧？ 维哥您觉得呢？ 真是我得提醒这位王姓听 众。对，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是追求名牌的话特别要小心一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真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咱们说里面是真酒，但是呢它贴的不是，比如说它本来是别的地方产的，但它贴个法国产的，那它算是真酒还是假酒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按酒算真酒，对吧？ 但是它造假。 对，是的。然后还有包括它，如果是里面不是酒呢？ 对， 或者是加水了呢？ 对，或者加了一些化学的一些东西啊。 对，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千万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单讲这一部分，就是说它里面不是真酒的话，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事儿？ 哎，我知道。 您说。 你又知道？ 倒一杯，往里放一点小苏打。 啊， 就如果是真酒的话，因为酒里头的它的成分是不会跟小苏打产生关系的，但如果是假的酒，因为假酒可能它里头有一些化学成分，会跟小苏打产生化学反应的。 哎，你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知识，你的化学老师都知道吗？ 有道理吗？ 不是产生反应，然后呢，结果呢？你要没有对比，你是 就是它会出什么反应？比如有蓝色絮状物出来了啊，这是假的 啊。就比如说浑浊呀，或者什么变色呀，这个就是有反应。或者说真酒到了小苏打它也不变色它也不浑浊，各走各的。 哦，有吗？珊珊小苏达验酒法。 珊珊已经乐得说不出话了。 还有1分30秒。有冒泡那叫单说了。 然后首先我们说看到絮状物，刚刚涛哥说的对，就是看到絮状物这一定是有问题的，千万不要买。我们买之前可以都甚至看一看，或者如果看到絮状物的话马上去退货，人家是一定会给你退的。然后第二呢，要闻一下，然后出现异常的反应，就是不一样的味道。注意啊，大家 闻到没有葡萄味儿，这是正常的，因为葡萄酒真的没有葡萄味儿，它有各种的花香、果香，然后那个橡木桶香，但是没有葡萄的香气，因为它是，它的这个香气是各种，就是我们说的复杂香气做成的。但是葡萄味儿是什么，很难去区分嘛？你说飓风和马来子，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是通过葡萄味儿来辨别，但我们如果有醋酸的味道，然后有蒜、大蒜的味道，有化学就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有指甲水的味道。 类似于所谓的 洋葱的味道，这样的异味都要去赶快的， 小心， 不是这些 不能喝， 千万不要喝， 就是 千万不要喝，不要逼着自己喝下去，然后等一下进医院了。 好好好， 然后 好，不要闪后了，咱们可以留着这话题，咱们下次接着聊，因为这个真是要聊的话，可能 一 句两句也说不完，没关系，14号来做直播哟。 好了，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 在此感谢珊珊，我是王维， 谢谢， 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老伴儿，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